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黄坤明参观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强调，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出版力量。 蔡奇调研北京证券交易所时强调，深化新三板改革，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开票，经典影片最快9秒售罄。 本市开展学科类培训机构检查，学大教育、高思被点名。 北京3类困难职工子女可以申请助学款。 本市4年新建公园73处，龙潭中湖公园本月开园。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参观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用文质兼美的图书精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推出更多富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出版物，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出版力量。黄坤明指出，要坚持把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要策划推出更多反映辉煌历程、记录时代变革、激励人民奋斗的出版精品，着力提升出版品质，优化出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黄坤明强调，要紧跟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理念行动，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中共观。要创新方式方法，拓展渠道平台，不断提高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时效性。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北京证券交易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自觉站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重大意义，积极协助配合中国证监会做好相关工作，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调研。蔡奇指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央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北京而言，这更是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完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与中国证监会一同推进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平稳落地实施。蔡奇强调，要准确把握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定位，大力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融资，要细化落实制度设计，促进金融资本与科创要素高效对接。北京市要切实担起属地责任，营造优良金融生态，发挥首都金融机构聚集优势，支持广大证券公司参与上市业务，打造一批服务科创企业的精品投行，更好引导创投、私募股权投资等风险资本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加强对企业精准对接和培育辅导，共同建立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易会满指出，证监会将与北京市加强协同，扎实推动改革各项工作，突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 发挥好北京证券交易所带动作用，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陈吉宁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致辞精神，加强与中国证监会沟通对接和工作协同，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共同推进新三板改革、北京证券交易所建设发展等改革任务取得扎实成效。 据北京日报报道，9月13号到1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率执法检查组在京开展公证法执法检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检查组座谈会。李伟在座谈时说，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认真落实执法检查组的要求，大力推动公证法在北京的贯彻实施，更好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为便民利民服务，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郝明金对北京市贯彻实施公证法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公证法实施情况以及公证工作的监督检查，上下联动，增强监督实效，推进公证工作迈上新台阶。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全面加强首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要广泛听取律师、企业、相关从业人员等各方意见建议，完善制度设计，突出专业化和法治化，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保护创新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权益。要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抓紧制定配套措施，大力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加强诚信教育，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良好风尚。会议研究北京市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草案时指出，打造国际交往语言环境是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依据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制度要求，结合国际交往和对外开放实际需要，依法加强外语服务和规范使用，发挥政府部门带动作用，加强外语版政府网站建设管理，提升重大国际活动、重要国际交往场所等外语服务水平，为条例落地生效创造有利条件。会议研究市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办法的决定草案时强调，各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将规章修订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群众的重要抓手，推进本市建筑工程施工领域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要提高企业群众知晓率，加强政策衔接和业务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听取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及重点专项任务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本市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持续深化非首都功能疏解，专项行动各项年度任务稳步推进。要进一步提升工作质量，全力以赴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效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质量意识，做好对接联动，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市级部门要主动加强对各区工作指导，抓好上下统筹。各区要加强街乡镇横向统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深入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抓好城乡结合部村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违建拆除力度，从严从紧抓好财政资金统筹安排和科学使用，提高基层财政资金使用效益。